志文，远走高飞。 拥挤的城市布满了虚伪，何不去辩解是错是对，就让一切回归那自由的感觉。如果迎着风就飞，俯瞰这世界

些事情，却因为你，我想和你看最美的风景，看最长的电影，听动人的旋律，是因为你和我会陪你到下个世纪，那是多么的幸运。可爱的你，爱哭的你，